因为我原来不是做互联网方面，没有任何互联网方面的经验，就是偶然间在打完篮球之后拿着篮球玩的时候，我想，哎，如果手机拖着地球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然后就基于这个想法之后产生了这样1002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做，从2014年6月份的时候萌生这个想法，然后到今天已经好久好久了。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的应用已经上线，是去年运营的是我们第三个版本的 app， 是去年12月份上线的。我们目前是基于微信服务号来做的，通过微信直接登录，不需要下载安装注册，直接通过点击就可以登录了。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网页可以分到朋友圈，就是你分享朋友圈之后，然后你周围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登录。就我们现在的话，就通过微信的话，这个方面是推广是相对说比较方便、比较便捷的。我们这个版本的话是去年12月20号左右上线的，上线之后，然后就是说通过自己在朋友圈转发的话，目前的话我们有2000多个用户，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甚至是说我们国外也有些用户。 在哪些城市可能发力比较多，或者是有用户比较密集？ 其实也没有刻意的从哪个城市去发力，然后可能跟自己朋友圈的好友分布有关吧。 嗯， 目前的话就是郑州比较多一点，大概有700多个用户。 嗯， 然后北京的话大概有次值，大概是300左右。上海、广州这边是大概有100-200个用户。 嗯， 这个样子， 就是 还是集中在大城市，就是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相对集中比较多一点。 那在这些种子用户的数据当中，您觉得他们使用您这个食疗产品有怎样的一个需求，或者是通过您这个产品有哪些社交或者好玩的一些功能呢？ 我们的话就是说把我们现实生活这种人然后数字化了，通过地图数字化之后，然后并且让人和人之间就是可以自由的交流，然后打破空间对我们社交活动的一个限制。然后就是他可以就是说，其实我们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有的人可能站在对面，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没办法跟他互动交流。但是通过我们1001的话，如果都用1001的话，他只要站在你对面，哎，你会看到，哎，这个人他是做什么，他可能提供的服务或者提供的产品是你需要的，或者他，哎，感觉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聊聊呗。还有一种就是远在天边，你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人，但通过1001，哎，发现，哎，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个人，这么搞笑，认识一下，再关注一下，聊聊。等于说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提升一个理念是啥？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陌生人，所谓的陌生人就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相遇。但是我们1001就提供一个是让遇见发生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功能是不是和微信附近的人啊等等的，是不是还有一定联系？ 对对对，我们这是微信的附近的人无限扩大。我们是把我们现在是不是附近的，我们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看到，就是把这个无限扩大，就是没有不受限制了。我们现在就是说直接可以看到，精准的看到的人，看到头像可以直接跟他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周边发生的事情或者他想表达的东西直接发布在地图上，在什么地方发布到什么地方，发布到这个位置之后，就是所有人点这个位置都可以看到你发的东西。比如说把人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就是他的影响力也放到最大， 也是类似于一个朋友圈一样的功能。 对对对，我们不仅仅是朋友圈，我们是这个朋友圈也是无限扩大， 就 是放到最大。 那目前您说您其实还是地图还有电商，那其他方面的功能有哪些，或者是您准备添加哪些有趣的功能，能增加自己的项目的收益也好，或者是人之间的可玩性也好？ 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主要是社交这一块，目前可以登录的话就可以，就是可以就是社交这一块。然后电商这块的话，我们想的话就是其实现在地图上已经有这些数据，但是就是有的信息可能不太完善。比如说回头我们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打开地图的话，比如说看到一栋大楼，会知道这栋大楼有哪些公司，这公司什么样子，可以想点进去之后，点到这个公司的话，可以详细的知道这个公司详细的一个介绍，出现这个公司的产品服务，甚至我们甚至可以把 VR 这种技术或者是摄像头的技术直接接进去，可以直接看到那么的真实的一个场景。这是我们想未来发力的一个点，也是就是我们想把我们的盈利的一个主要，如果是一个公司或工厂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实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样子，方便节约彼此的一个沟通成本、交易成本这个样子。 嗯，明白。但做一个任何一个项目，特别是社交这个大的范围的领域，或者是红海的一个市场，我感觉你们做的功能其实还挺多的。那有没有聚焦一个点？ 其实我们也想，就是刚开始也想给自己用户贴个标签，但是我就怕贴了标签之后，然后后面的话，然后就有的人觉得啊，我不是这个人群，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应用。其实我们其实就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工具，这个工具的话，它谁都可以用，就是它有这样社交需求的人的话，他都可以用。我感觉就是，其实社交这种需求的话，其实，认识更多的人，结识更多的朋友，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只是提供这样一个工具而已， 就是说它具体的第一阶段的推广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给用户贴标签，但是我们在推广第一阶段的推广的时候，我们会贴近一些就是年轻一些用户群体，然后他们对就是对陌生社交有比较强的需求感相对来说大一点，或者是一些业务上面有需求的这些营销方面的人员，他们对接触陌生人比较就是有需求比较多的这些人，这是我们前期做一个就是用户着力点。 那你们这样一个透明化的一个平台，会不会也有其他这样更加私密化的呢？ 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就是公开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另外我们目前在开发一个私密版本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家人或者你公司或者你们这个社群里面的人，然后就是说登录这个群里面之后，只是你们彼此之间熟悉的人可以相互看得到，其他人并不看不到你。 啊，就熟悉的人能看到对方在哪儿，在离自己多少米什么那样的。 对对对对， 啊， 然后比如说自己的老同学，多年不见的，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你们这个群，这个同学，然后都用这个群的话，然后都会知道彼此在哪里，但是外人看不到你们。这是就是我们给就是一些，这是我们现在群组的一个群组方面的一个考虑 啊， 升级版。 明白。那这个会考虑付费吗？ 这个的话，我们目前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这个就是目前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就是前期我们都是免费的，但是后期的话，我们会对一些做功能做一些升级或者是优化，对一些会出一些付费版本吧，然后这样子。付费版本的话，就是说体验会更好，然后就功能会更强大一些。 上一节目聊到了1001的一些商业模式，聊到了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下一节目想聊聊1001。在从零到一的发展过程当中，团队是怎样的，包括你们在找寻合伙人找寻投资人方面发生那些有趣的故事。自己之前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呢？ 我是高考考了3次，然后09年大学毕业。毕业前第一年的时候，当时也比较坎坷，一年毕业从7月份到12月底的时候，这半个年的时间大概换了4-5份工作，然后乱七八糟干过好多工作，然后就是当时就是在一零年无锡家厂家做那个一种建材的销售，然后13年的时候开始自己，然后基于这种建材，然后在下游然后开始做工程，然后做了2年工程。但是就在做这个过程中，突然间有一天冒出1001这个想法之后，觉得我在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我觉得这个事情自己一定要做，如果不错的话，感觉回头自己有一天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觉得自己的一定不会原谅自己。这一路走来都特别，确实有点坎坷。然后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互联网方面的人脉，要技术没技术，要营销没营销的时候，并没办法的时候，我自己然后就报了个培训班去学，就那个星期发现学不会。但是在这个过程认识几个同学，然后我们开发了我们叫应该是第二个版本。后来这一块的话，因为他也没有多少经验，然后产品的话后面优化很麻烦，所以说后来这个版本也放弃了。第三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找到现有的就是几个合作伙伴。 不仅需要技术，其实还需要市场的一些人。那市场的合伙人又是怎样的？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在宣传方面，我们刚刚有一个合伙人加入，像速图网上海部的一个负责人，通过就是自媒体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推广。因为本来我们是基于微信符号开发的嘛，在朋友圈相对来说传播比较方便，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尝试。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有自媒体方面的一些资源的话，可以跟我们对接合作。 那前期创业都是您自己投入的吗？ 前期的话，现在基本上把自己能投的都投了。 接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目前决定把重心从郑州放到北京？ 对对对，然后我们公司原来设立的时候在郑州，当时的考虑是因为自己在郑州待的时间比较久嘛，然后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当时自己决定是多么的错误。如果早点来北京的话，1001也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也有没有投资人关注过你们？ 我记得最清楚，第一次见投资人的话，2014年12月30号那天，在深圳参加一个创新创业大赛。这个事情的话，不是你能做的，你还是回去该干嘛干嘛去。是从2014年30号开始，然后中间也陆陆续参加一些录影，然后见过一些投资人。最惨的一次是应该是2015、2016年的时候，河南电视台然后做了一个创业经营室，当时录了那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投资人觉得我是在搞笑，直接愤然离场，觉得我是在做梦。然后天方夜谭嘛，本来我们公司名字叫1001，就是一直一路过来的，没有很少有投资人看，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但是就昨天的话，突然见了一个投资人，他觉得方向没问题，这个想法不错，然后他提了一些建议，如果就说我们按照他的建议然后再做一些修改的话，他们后期的有可能会投我们。当时我感觉内心是翻江倒海啊，当时又差点又泪落出来了。 在2017年的时候有哪些目标呢？ 2017年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第一轮融资，然后接下来之后我们会把我们的产品继续优化，然后包括就是说在功能上还是体验上面都要全新的优化。另外的话，要全力在市场做一个推广，然后尽快把这个1001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体验这个应用。

守护神秘时光，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坚定着希望去闯。 情勾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9。 好音乐，九。